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44课，重点语句是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先吃日式点心，然后喝抹茶。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参加了学校的研修旅行，现在来到了姬路城。参观完城堡之后，大家在附近的茶室体验茶道，他们跪坐在榻榻米上，不一会儿日式点心端上来了。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4课的会话，重点语句是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先吃日式点心，然后喝抹茶。 和菓子はとても甘いですね。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抹茶は苦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先生、足がしびれました。いたたたた。 我来讲解一下。精致小巧的日式点心送到了学生们面前。安娜是第一次吃日式点心。她说 和菓子はとても甘いですね。 日式点心好甜啊。 和菓子 是日式点心。菓子前面的 和 表示日本。 原来如此，怪不得日本料理叫和食，和食呢。 和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とても 是副词，意思是很、非常。 甘い 是甜。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ね 是表示同意时接在句尾的助词。 日式点心非常注重季节感，比如有些点心春天以樱花为主题，秋天则融入枫叶的元素等等。 铃木教授向安娜他们介绍了茶道的饮茶礼仪。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先吃日式点心，然后喝抹茶，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和菓子 是日式点心。 お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 食べて 是 食べます 吃的泰形。 から 是助词，意思是之后，表示先后关系，即在から前面叙述的动作结束之后，再进行から后面的动作。 上次我们学过から表示理由，这里的から是表示动作顺序的。 对，这里的から前面的动词要用泰形。 食べてから， 意思就是吃了之后。 抹茶 是抹茶，后面的お也是表示对象的助词。 飲みます 是喝。 抹茶在茶道里是不加糖的。 对。 抹茶 是用石臼磨成粉末的茶，加入开水，用竹制的用具搅拌之后饮用。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铃木教授接着又说 抹茶は苦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抹茶可能很苦。 抹茶 是抹茶，和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苦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苦。 かもしれません， 意思是可能也许。 虽然抹茶苦い很苦，但日式点心是甘い，很甜的，两者味道很相配。 对，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 先生、足がしびれました。 老师，我脚麻了。 安娜因为不习惯跪着坐，所以脚麻了。 先生 是老师。 足 是腿、脚的意思。 那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しびれました 是 しびれます。 麻的过去形。安娜忍不住说 いたたたた。 好痛好痛。疼痛是 痛い。 安娜因为疼得厉害，所以不由自主地说 いたたたた。 没错，我常常听日本人情不自禁地说いたたたた。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4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先吃日式点心，然后喝抹茶。 和菓子はとても甘いですね。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抹茶は苦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先生、足がしびれました。いたたたた。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学习了在动词天形后面加上から，表示时间先后关系的说法。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 好，我们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永老师说，我们在第16课学过，把两个以上的动作放在一个句子里表达时，可以用动词的泰形来连接。在动词的泰形后面加上表示之后的助词 から， 就可以强调动作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接续了から的动作在先。在今天的对话中，吃日式点心 和菓子を食べます， 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再喝抹茶 抹茶を飲みます， 这个顺序很重要，所以在第一个动作的动词的泰形后面接续了から。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先吃日式点心然后喝抹茶。から在回答别人提问时也可以使用，例如有人问你午饭什么时候吃，你回答说学习完了再吃。学习是 勉強， 完 終わります 的泰形是 終わって， 吃是 食べます， 所以学习完了再吃就是 勉強が終わってから食べます。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静静， 静静，这个词和今天的绘画有关系吗？是不是指脚发麻的样子？ 是的，形容手脚麻木，好像针刺一样的持续疼痛的样子。 ビリビリ，ビリビリ 也形容麻木的感觉，不过它表示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静静 和 ビリビリ。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跪着坐可真难受，听说把左右脚的拇指并在一起可以防止脚麻，下回我试试。好，听众朋友，第44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和菓子を食べてから抹茶を飲みます， 先吃日式点心然后喝抹茶。 下节课给您介绍安娜生日晚会的情况， 欢迎您到时收听。